有一种感动，放在心中谁也不能碰。我心中有一个痛，千疮百孔有谁能懂。每一次你的笑容只出现在梦中，这世界我要的爱情总是一场空。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，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？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，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。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，结局是悲还是喜，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绝不停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，没有你的爱不行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。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，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？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，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。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，结局是悲还是喜，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绝不停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，没有你的爱不行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。是悲还是喜，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绝不停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，没有你的爱不行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。